在耶稣基督的得胜里边包含非常丰富的信息。首先，耶稣基督的得胜啊是人类的得胜啊，因为耶稣基督是用他的人性啊来得胜一切的试探，来这个就是答完一切的考卷。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得胜是人类的得胜，但是耶稣基督的得胜啊，这个荣耀完全不归人类。耶稣基督的得胜荣耀全归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是用他的人性啊来去答卷，但是呢。我再说一遍，耶稣基督是用他的人性来答卷，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依靠他的人性来答卷。OK， 我再说一遍，耶稣基督是用他的人性来答卷，但是却不是依靠他的人性来答卷。耶稣基督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换句话说，是依靠上帝的大能来使用他的人性来答卷。所以他是用他的人性来依靠上帝的大能来答卷，最后得胜。我再说一遍，当耶稣基督啊，这个以他的人性，用他的人性来答卷的时候呢，不是依靠他自己的人性，而是依靠上帝的大能。OK， 也就是说啊，答卷的这个工作啊，不是基督的神性做的，而是基督的人性做的。基督的人性做的答卷的这个工作，但是做这个工作所依靠的力量，那却不是依靠他人性的力量，而是依靠上帝的大能，依靠圣灵的大能来做的答卷。所以说呢，这个答卷的主体是谁啊，以及啊答卷的力量的源头是什么，是依靠什么力量答卷，所以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答卷的主体是人性，不是神性，是耶稣用他的人性来答卷，所以答卷的主体是人性，但是答卷所用的力量，所依靠的力量啊是什么，是来自于圣灵，是来自于上帝。最后呢，这个答卷的主体是谁啊，谁就得胜，是吗？因为答卷的主体是啊是基督的人性，是不是？所以说呢，最后所以说基督的胜利就是人类的胜利，人类这个物种的胜利。OK， 为什么说基督一个人的胜利啊？为什么成为人类整个物种的胜利？因为他人类的第二个代表嘛，是吧？所以说呢，答卷的主体是谁啊？最后这个胜利就归谁？那么答卷的主体是基督的人性，所以这个胜利归人。正是这个胜利归人，还不是归耶稣这一个人，而是归整个的在耶稣里边的所有的这个。这个人类这个团体的总和。对，因为耶稣基督啊成为人类的第二个代表，所以说这个得胜不是耶稣一个人的得胜，而是整个人类的得胜。所以说呢，耶稣的得胜是整个人类这个物种的得胜。那人类也换句话说，人类这个物种得胜了。但人类这个物种得胜呢，那不代表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得胜的果实里。因为只有因着信耶稣，只有借着信耶稣进到耶稣里边的人，才能享受这个人类的就是说才能享受这个耶稣基督代表人类的这个得胜的果实。也就是如果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你得进到基督里来，你才能跟这个得胜有份。如果你在基督之外，那么你只能跟亚当有份。跟亚当有份的话，就是跟失败有份，然后就完了。好，最后我再总结啊，最后咱们再来总结，就是说呢，这个答卷的主体是谁，那么得胜就是这个得胜就归谁，是吗？答卷的主体是谁？答卷的主体是基督用他的人性来答卷。所以说呢，这个得胜的果实就归人。所以说呢，基督的得胜就是人类的得胜啊，基督的得胜就是人类的得胜。但是基督的得胜虽然是人类的得胜，但是荣耀丝毫一点点不归人类。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那么这荣耀归谁啊？依靠谁的能力，荣耀就归谁。虽然答卷的主体是人啊，虽然答卷的主体是基督的人性，但是依靠的能力基督却不是依靠自己人性的能力来答卷的，基督是依靠上帝来答卷的。所以说呢，虽然这个答卷的主体是人，所以说呢，这个得胜的果实归人类啊，这是人类的得胜，但是荣耀却丝毫一点不归人类，荣耀全归上帝。所以说呢，在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得胜里边包含丰富的信息。基督的得胜首先是人类的得胜，同时基督的得胜荣耀又一点不归人类。在基督的得胜里边，荣耀一点不归人类；在基督的得胜里边，荣耀全归上帝。因为基督是用他的，虽然基督是用他的用他的人性来答卷，但是基督在用他的人性来答卷的时候，一切的力量都是依靠上帝来做的。也就是说，他力量的来，也就是说，他虽然答卷的主体是人性，是基督的人性，但是他力量的源泉，他力量的来源不是从他人性的源泉里边来，不是从他人性的这个里边就是他的这个力量不是从他人性里边来的，他这个力量是随就每时每刻依靠上帝给他的能力来做的答卷。也就是说，能力的来源是上帝，能力的来源是谁，荣耀就归谁。 好，我再说一遍啊，答卷的主体是谁，得胜就归谁。那么这答卷的能力是从谁而来，那么荣耀就归谁。OK。好，我再说一遍啊，答卷的主体是谁，得胜就归谁。答卷的能力从谁而来，荣耀就归谁。所以说呢，得胜归人，荣耀归上帝。OK。所以说呢，在荣耀的分配上，人类这一方一点荣耀也没有。因为基督全部的这个得胜的工作，所有基督所有答卷的工作，全都依靠圣灵的大能，全都依靠上帝的大能。所以说基督的得胜啊，概括起来，基督的得胜就是荣耀全归上帝的人类的得胜。OK， 就是荣耀全归上帝啊，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所有的能力，一切能力都依靠上帝，所有一切的荣耀都归上帝的什么的人类的得胜。所以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反复说这么多遍，就是因为太重要了。就是这个基督的得胜里边所包含的两个信息。基督的得胜里边所包含的两个信息。第一，这是人类的得胜。第二，这是荣耀全归上帝的得胜。OK。所以说呢，就这两个信息非常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说我前面反复说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那么作为受造物的人类，啊，他得胜的这种方式啊，上帝给他设计的，上帝给人类这个物种所设计的得胜的方式就是这种方式，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方式，这就是人类得胜的方式。 OK， 除此之外人类没有第二个得胜的方式，除此之外人类没有第二个能够不犯罪的方式啊，除此之外人类这个物种没有第二种安身立命的方式，没有。现在我走在大街上，我想到了一些更准确的说的描述的这种方式，所以我再说，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所以我不惜反复说。然后呢，这个而且当我想到了一个更准确的表达方式的时候，我就再说，就是答卷的主体是谁，得胜就归谁。答卷靠谁的力量，荣耀就归谁。我再说一遍，答卷的主体是谁，得胜就归谁。答卷靠谁的力量，荣耀就归谁。所以在基督得胜的这个答卷的这个事情上啊，答卷的主体是人啊，答卷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是吗？在基督得胜的这个事情上，在基督答卷的这个事情上啊，答卷的主体是人啊，答卷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上帝的能力。 OK， 所以在基督得胜的这个事情上，是人靠着上帝的能力答卷。好，再说一遍啊，在基督得胜的这个事情上啊，是人靠着上帝的能力答卷。我再说一遍，是人靠着上帝的能力答卷。这个就是完美的方式，唯一完美的方式啊，也是唯一啊可以成功的方式啊。首先答卷的主体必须是人，不可能是上帝，因为上帝没必要答卷，是吗？所以只有受造之人啊才需要。他的使命里边才需要答卷，需要经过考验，是吗？所以答卷的主体必须是人，答卷的主体不可能是上帝。然后呢，答卷的能力必须来自上帝，答卷的能力不可能来自人，答卷的能力必须来自上帝。为什么？因为人里边，因为人不是造物主，不是造物主，他就不是能力的源头，所以他里边是虚空，所以他里边虚空的话呢，他就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能力答卷。所以说呢，答卷的能力一定来自于上帝，他必须依靠上帝。OK。